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不稳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季节，我是真的想代替你流每滴眼泪。你 寻常雨天，我的生命却因此翻开新的一页。当初怎么错过你的爱，你哭了几年？当初怎么不追求你，疼你，给你甜美？今后的每一天，你只能当我宝贝，那个伤你的家伙不懂你的珍贵。当初怎么错过你的爱，你哭了几年？现在怎么可能不把你抱得紧一点？缺席你的从前，让我用未来不会更寂寞绕一大圈。还好幸福没走远。嘴角飞扬的脸，是我没有说却极其直追的唯一心愿。我真的抱歉，没赶上你的昨天，但是我一定参与你更长的明天。当初怎么错过你的爱，你哭了几年？当初怎么不追求你，疼你，给你甜美？今后的每一天，你只能当我宝贝，那个伤你的家伙不懂你的珍贵。当初怎么错过你的爱，你哭了几年？现在怎么可能不把你抱得紧一点？缺席你的从前，让我用未来不悔，我愿意用全世界交换一个我们的午夜。怎么错过你的爱，你哭了几年？当初怎么不追求你，疼你，给你甜美？今后的每一天，你只能当我宝贝，那个伤你的家伙不懂你的珍贵。当初怎么错过你的爱，你哭了几年？现在怎么可能不把你抱得紧一点？缺席你的从前，让我用未来不会跟寂寞绕一大圈。还好幸福没走远。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在国内影迷的印象中，车太贤的名字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位韩国一线艺人浑身充满着幽默和搞怪的气质，而他主演的电影《开心家族》中可以说将这种无厘头的搞怪演绎到了极致。 你个胡说，谁说自己假？ 向满是一个在生活和感情上双双落魄的青年，觉得生无可恋的他试图用自杀来结束余生，不过却屡屡未遂。当他最后一次被救醒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拥有了可以看见鬼魂的超能力。 또못죽었습니다그런데저에게만이상한사람들이보입니다 병원에서금연인거모르세요 可是让向满没有想到的是，有四个鬼魂却企图利用他的身体来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而就在帮他们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向满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보내고나도죽을라니까 원하는거있으면다들어줘。 影片的最精彩和令人动容之处出现在向满帮助四个鬼魂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原来四个鬼魂一直都陪伴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刻，并且从未曾离开。外语佳片推荐开心家族。 题是否为了我 地铁，那纯净的双眼，未知的明天。